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龚元学，今天我将继续和你聊聊语法分析的内容，并把我们计划中的一门简单的脚本语言实现完毕。前两节课结束以后啊，我们已经掌握了表达式的解析，还通过一个简单的解释器实现了公式的计算。但是呢，这个解释器还比较简单，看上去还不大像一门语言。那么我们如何让它支持更多的功能，更像一门脚本语言呢？本节课我会带你寻找答案。我会继续带你实现一些功能，比如让解释器支持变量声明和初始化语句，就像 int age， int age 等于 45， int age 等于17加8加20。再比如支持赋值语句， age 等于45，然后还可以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例如 age 加10乘以2，再然后实现一个命令行终端，能够读取输入的语句并输出结果。实现这些功能以后啊，我们的成果就会更像一个脚本解释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啊，我还会带你巩固语法分析中的递归下降算法，和你一起讨论回溯这个特征，让你对递归下降算法的特征理解得更加全面。不过为了实现这些新的语法，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们用语法规则描述出来。首先来讲，一门脚本语言肯定是要支持语句的，比如变量声明语句、赋值语句等等。单独一个表达式呢，也可以视为语句，叫做表达式语句。你可以在终端输入2加3，然后就能回显出5来，这就是表达式作为一个语句在执行。按照我们的语法，无非就是在表达式后面多了个分号而已。 C 语言和 Java 都会使用分号作为语句结尾的标识，我们也就这样写了。我们用之前已经了解过的扩展巴克斯范式，也就是 EBNF， 写出下面的语法规则： program 冒号 statement 加，也就是说一个程序是由多个语句构成的。那么 statement 冒号啊，后面跟三个语句啊，是变量声明语句、表达式语句和赋值语句。其中变量声明语句呢，以 int 开头，后面跟标识符，然后有可选的初始化部分，也就是一个等号和一个表达式，最后再加上分号。表达式语句呢，目前我们只支持加法表达式，未来可以支持其他表达式啊，如条件表达式，它后面同样要加分号。赋值语句的语法规则是标识符后面跟着一个等号和一个表达式，然后再加分号。而为了在表达式中可以使用变量，我们还需要把基础表达式改写，除了包含整形字面量以外，还要包含标识符和用括号括起来的表达式。这样我们就把想实现的语法特性就都用语法规则表达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步步实现这些特性。首先我们先让脚本语言支持变量。我们之前实现的公式计算器只支持了数字字面量的运算，如果能在表达式中用上变量会更加有用，比如能够执行 int age 等于45和 age 加10乘以2这样的语句。这两个语句里的语法特性包含了变量声明、给变量赋值，以及在表达式里引用变量。为了给变量赋值，我们必须在脚本语言的解释器中开辟一个存储区，记录不同的变量和它们的值。你能看到我们简单的用了一个 hashmap 作为变量存储区，在变量声明语句和赋值语句里都可以修改这个变量存储区中的数据。而获得变量值，我们可以采用文稿中的这段代码。代码的逻辑是，对于所有声明过的变量都会在 map 中查到它的 key。你可以通过 key， 也就是变量名称，查到它的值。如果变量没有初始化，那么它的缺省值是 null。 如果你要获得一个未经初始化的变量，那么就会报错。通过一个这样的简单的存储机制，我们就能支持变量了。当然这个存储机制可能过于简单了，我们后面讲到作用域的时候，这么简单的存储机制根本不够。不过目前我们先这么用着，以后再考虑改进它，因为我们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急于求成。脚本语言能够支持变量之后呢，我们再来解析赋值语句，例如 age 等于 age 加10乘以2。我来解读一下文稿中这段代码的逻辑啊。我们既然想要匹配一个赋值语句，那么首先应该看看第一个 token 是不是个标识符，如果不是，那就返回 null， 匹配失败。如果第一个 token 确实是标识符，那么我们就把它消耗掉，接着看后面跟着的是不是一个等号，如果不是等号，那证明我们这个不是一个赋值语句，可能是一个表达式什么的，那么我们就要回退掉刚才消耗掉的 token，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并且返回 null。 回退的时候调用的方法就是 unread， 如果后面跟着的确实是等号，那么再继续看后面是不是一个表达式， 表达式后面是不是分号，如果不是就报错就好了，这样就完成了对复制语句的解析。利用上面的代码啊，我们还可以改造一下变量声明语句中对变量初始化的部分，让它在初始化的时候也能支持表达式，因为这个地方跟复制语句是很像的。例如 int new age 等于 age 加10乘以2。讲完这一部分之后呢，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设计语法规则的过程中啊，故意设计的一个陷阱？这个陷阱能帮我们更好的理解递归下降算法的一个特点回溯，而理解这个特点能帮你更清晰的理解递归下降算法的执行过程，从而再去想办法优化它。考虑一下 age 等于45这个语句，我们拿眼睛看过去啊，你马上知道它是一个赋值语句，但是当我们用算法去做模式匹配时，就会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看一看我们对 state 语句的定义，它的第一个产生式是变量声明语句，第二个是表达式语句，第三个是赋值语句。那么我们首先会尝试这个变量声明语句，但是 age 等于45不是以 int 开头的，所以这个尝试会返回 null。 接着我们尝试这个表达式语句，看一看下面的算法出现什么情况了呢？ age 等于45，然后是分号，这个语句呢最左边的一个是标识符，根据我们的语法规则，标识符是一个合法的加法表达式，所以 additive 函数返回的是一个非空值。接下来后面应该扫描到一个分号才对，但是显然不是，标识符后面跟着的是等号，这证明这次匹配失败了。失败了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算法一定要把 token 留的指针拨回掉原来的位置，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 additive 这个函数往下尝试了多少步，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表达式，消耗掉了很多的 token， 所以我们必须记下算法开始时候的位置，并在失败时回到这个位置。尝试一个规则不成功之后恢复到原样，再去尝试另外的规则，这个现象就叫做回溯。因为也有可能需要回溯，所以递归下降算法有时会做一些无用功。在 assignment statement 的算法中，我们就通过了 unread 回溯的一个 token， 而在这个 expression statement 中，我们不确定要回溯几步，只好提前记下初始位置啊。在匹配这个表达式语句失败以后呢，算法再去尝试匹配这个赋值语句，这次获得了成功。试探和回溯的过程是递归下降算法的一个典型特征，通过上面的例子，你应该对这个典型特征有了更清晰的理解。递归下降算法虽然简单，但它通过试探和回溯却总是可以把正确的语法匹配出来，这就是它的强大之处。当然回溯会拉低一点效率，但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优化，实现带有预测分析的递归下降以及非递归的预测分析。有了对递归下降算法的清晰理解，我们去学习其他的语法分析算法的时候也会理解得更快。当然了，我想你在阅读示例代码的过程中应该发现里面有一些错误处理的代码，还抛出了异常。比如在赋值语句中，如果等号后面没有成功匹配一个加法表达式，我们认为这个语法是错的，因为在我们的语法中等号后面只能跟表达式，没有别的可能性。那么你可能会问了，我们在算法中匹配不成功的时候不是应该回溯吗？应该再去尝试其他可能性呀，为什么在这里报错了呢？换句话说，什么时候应该回溯，什么时候应该提示这里发生的语法错误呢？其实这两种方法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提示语法错误的时候是说我们知道已经没有其他可能的匹配选项了，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回溯。就比如在我们的语法中，等号后面必须跟表达式，否则就一定是语法错误。你在这里不报语法错误，等试探完其他所有选项以后还是要报语法错误的。所以说提前报语法错误实际上是我们对算法的一种优化。在写编译程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能够解析正确的语法，还要尽可能的针对语法错误提供友好的提示，帮助用户迅速定位错误。错误定位越是准确，提示越是友好，我们就越喜欢它。好了，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能处理几种不同的语句了，比如变量声明语句、赋值语句和表达式语句。那么我们大可以把这些成果集成到一起，体会一下使用自己的脚本语言的乐趣。而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个交互式的界面来输入程序并执行程序，这个交互式的界面就叫做 REPL， 全称是 Read Evaluate Print Loop， 就是读取代码计算再打印的循环。脚本语言一般都会提供一个命令行窗口，让你一条条的输入语句，马上及时执行它并得到输出结果。 比如 node.js、 Python 等都提供了这样的界面。这个输入执行打印的循环过程就叫做 REPL。 你可以在 REPL 中迅速试验各种语句， REPL 即时反馈的特征会让你乐趣无穷，所以即使是非常资深的程序员也经常会用 REPL 来验证自己的一些思路。它相当于一个语言的 playground， 也就是游戏场，是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在 simplescript.java 中呢，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简单的 REPL， 基本上就是从终端一行行的读入代码，遇到分号的时候就解释执行。运行 javacraft.simplescript， 你就可以在终端里尝试使用各种语句了。如果是正确的语句，系统马上会反馈回结果，如果是错误的语句， REPL 还能反馈回错误信息，并且能够继续处理下面的语句。我们前面添加的处理语法错误的代码现在起到了作用。文稿中的这张图啊，是我在电脑上运行的情况，你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如果你用 javacraft.simplescript-v 启动 REPL， 则进入 verbose 模式，它还会每次打印出 AST 啊，输出更多的信息，你可以尝试一下。退出 REPL 需要在终端输入 Ctrl+C 或者调用 exit 函数。我们目前的解释器并没有支持函数特性，所以我们是在 REPL 里硬编码来实现 exit 函数的。在后面的课程里，我会带你真正的实现函数特性。我希望你能编译一下这个程序，好好的玩一玩它，再修改一下源代码，增加一些你感兴趣的特性。我们学习跟打游戏一样，好玩有趣才能驱动我们不停的学下去，一步一步升级打怪。我个人觉得，我们作为软件工程师，拿出一点时间来写点有趣的东西作为消遣，乐趣和成就感也是很高的，况且还能稍带提高水平呢。本节课啊，我们通过对三种语句的支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脚本语言。 REPL 运行代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真真实实的感觉，这确实是一门脚本语言了。虽然它没有做性能的优化，但你运行它的时候呢，还感觉挺流畅。学完这讲以后，你也能找到了一点感觉。 Shell 脚本也好啊，PHP 也好啊， JavaScript 也好啊， Python 也好啊，其实都是可以这样写出来的。回顾过去几讲，你已经可以分析词法、语法进行计算，还解决了左递归、优先级、结合性的问题，甚至你还能处理语法错误，让脚本解释器不会因为输入错误而崩溃。想必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相信我的承诺了，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写一个编译器，这其实也是我最想达到的效果。相信自己，只要你不给自己设限，不设置玻璃天花板，其实你能够做出很多让自己惊讶、让自己骄傲的成就。收获对自己的信心，掌握编译技术，将是你学习这门课程最大的收获。在文章的最后啊，我给你留了两道思考题。我们在课程中啊，设计了一个可能导致递归下降算法中回溯的情景。那么，在你的计算机语言中，有哪些语法在运用递归下降算法的时候，也是会导致回溯的呢？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挑战自己，你可以琢磨一下递归下降算法的回溯会导致多少计算时间的浪费，跟代码长度实现性关系还是指数关系。我们在后面梳理算法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欢迎在留言区里分享你的发现，与大家一起讨论。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将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另外，第二讲到第五讲的代码都在代码库中的 craft 字母录像，代码库在马云和 GitHub 上都有，希望你